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朝鲜友好协会德国支部和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分别发表了声明。声明说，进步人民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阁下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资本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并指出他一生所建树的功绩将作为保证人类资本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宝贵的遗产，彪炳千古。